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现在开始并机播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中波774千赫，有线调频97.8兆赫内容。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我是彼得 Peter。那么我用英文讲就是 I am Peter， 我是彼得。所以今天带给大家这么一个我，在英文怎么说？它叫做 I， 也就是直接是那个大写的字母 I， 接着呢就有一个字，这有一个单词叫 am， 念的时候念成 am， 不要念成 m， 是 am， 这个 I am。非常重要，因为我是什么已经开始从零起点开始学英文了，我们会学到他是，那叫做 he is， 也会学到女孩子的他是 she is， 啊，他是，然后你也会学到 you are， 你是。不过我们慢慢来，我们先学我。我是叫 I am， 那后头就要放了，记住你讲我是他是你是等等，就要放我们所谓的名词。这个名词呢，什么叫做名词呢？也就是可以称呼出来的这么一种词类，比如说杯子啦，手表啦，这都是名词，包括桌子啦，包括计算机啦，也就是电脑啦，我们都叫做名词。当然我不可能说我是电脑，不可能这样造这个句子，你虽然语法是对的，可是如果你讲 I am a computer， 大家都会笑你，我是电脑，有这样的话吗？不可能。所以现在我们先教一个简单的名词，叫做 I am a student， 特别记住我的念 student， 学生，它的拼法是 S-T-U-D-E-N-T， student， 但是你一定会说，有英语基础的人说，老师 Peter， 你念这个词跟我们以前教的不一样，我们以前教的是 student， 好，我要说两个都对， student 叫做 British English，也就是英式英语，可是我们这零起点英语全都注重于美式英语或加拿大式英语，他们两个英语都是一样的发音。来，跟着我来念 student， 学生student， 在 S 后头的那有 T 的这个发音的时候，那个 T 要念成 D 的这个音，叫 student， 而不是念成 student。啊，记住，以后念 stop， 停车停下来，那个叫 STOP， 不要念成 stop， 要念 stop， stop。 好，我们一起来念，我是学生。 I am a student， 很棒。 I am a student。 因此啊，你要记住，在英文里头啊，有所谓的主语，主语就是 I， 有所谓的动词就是 am。I am 后头放名词 ，a student， a student。I am a student。好，可是我是慢慢的念哦。那老外讲英文的时候啊，他不会慢慢的念，他会产生连音。什么叫做连音呢？就当一个词。词尾是所谓的辅音，以后你都会懂，因为我们纪伟老师 Johnny 现在正在教音标，您先不要跟着这样学啊，马上学那么多你会混的，所以你就先听我的说法，因为我们他是老师教的徒弟，他的发音是非常的标准，等到你有资格学音标的时候你再来学，或者你以前学过英语有相当的基础，你同时可以听。你现在是零起点的时候，先跟着我学。I am， 的音就是所谓的辅音。后头有一个的时候，念快的时候 ，I am， 不是 I am 它 I am 会变成 I am 的音。I am a student。 好，你看我现在由慢速变成慢慢慢慢的越来越快的时候，这句话的英文是这样念的， I am a student， I am a student。 我要快了， I am a student， I am a studentI am a student, I am a student, I am a student, I'm a student, student。 那 student 它就会变音变成 student， 用鼻音出来 student。 所以念慢的时候，英语零起点先不急着念得那么快，我常说一定要慢慢的念，慢就变成快了，这种连音你自然而然会跟着我学习，你自然而然会，先不要那么快，先慢慢讲，再来一遍，我是学生， I am a student， I am a student。 好，这样就可以了。但是接下来你看，我18岁了，你不会讲说我是18岁了，说我18岁了，这个时候在英文里头它还是有一个 am， 可是在中文里头就没有一个是，所以中文啊很奇怪哦，它有时候有主语，但有时候不需要动词。现在我就去教大家这个重要性，也就是说你将来看到在英文里头要想表达中文的意思，我18岁，我个子很高，我相当高，这里头都没有动词，我相当，这是一个状语，修饰高。可是在英文里头啊，就比较死板，它一定要有所谓的动词，这个动词呢都是用 am， 所以 I am18 years old， 我这边用了个连音呢， years， 18 就是所谓的数字，以后我们将来都会教大家念这个数字，跟着我念一下， 18 18 18，那个呢是 1 IGHTEEN 18 EIGHTEEN 可是我们通常都是用数字直接写出来 18 I am 18 years 那个 YEARS 就是年岁数这边加了个 S 因为是超过二以上在英文里头这个 year 就要加个 S one year 就不能加 S 一个年就是一岁 one year old 可是呢两岁以上的在英文里头的名词啊就是讨厌就在这边它只要是超过二以上你就要用所谓的复数哎，就是要加个 S 像刚才我是学生 I am a student a 就是一个的意思但不能讲 one student one 也是一个可是那是代表强调数字所以呢如果不是强调数字我是学生不要翻成英文翻成中文是我是一个学生那个a是一个可是它是不要强调的不是强调数字的所以我们用a取代 one one 代表 O-N-E 也是一个可是在中文里头我们是对这个数字啊是比较难就是不会说出来的所以 I am a student 就是我是学生不要翻成我是一个学生可是你那个 a 非加不可在英文里头如果你不加一个 a 那个句子是错的所以以后就记得我是学生 I am a student 如果我说你要自己想造个句我是男孩你就不能讲 I am boyB-O-Y 就是男孩 boy 你那是前面自动要加一个 a I'm a boy I'm a 念快的时候就产生连音所以同样的 I am 18 years old 那个 old 是 O-L-D 就是老的我是18年的老了也就是我18岁了好你不能讲 I am 18 years 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那就变成一个名词了 years 就是名词那你的中文的意思就变成我这个人不是人我叫做18年那外国人就愣愣地看着你你怎么叫做18年了哦18年的老这个 old 就是形容词所以呢短短的句子就告诉我们当你发现只要 I 后头有形容词的时候好这个 am 一定要非加不可可是中文呢是不要说出来的不要翻成是我18岁了就是 I am old 中间放一个18岁的老所以 I am18 years old years 要念 years 跟着我念 years years 后头有个 old 的时候就产生连音 years old years old 好跟着我再念这一句话 I am 18 years old I am 18 years old 好不要念 I am 18 years old不是这样念的但英文要拉长 I am 18 years old I am 18 years old 好接下来你看他也用了个形容词高的个子高的叫用 tall T-A-L-L tall 那有英文基础的人我们现在是07点他会问我一个问题那个 high 也是高啊能不能说 I am high 我们已经知道这是形容词，我很高。好，所以前面的 am 因为英文里头一定要有一个动词，所以这个 am 不能省。可是你现在就要有个概念，当你发觉后头有名词的时候，那个 am 就要翻成是；当后头有形容词的时候， am 就不要翻出来。好，这边呢，你看中文就是我相当高 ，quite， quite 就是相当地，相当地。这个呢，我们是修饰后头的 tall 这个形容词，所以在语法里头，我们叫做副词，也叫做状语。这个状语或者是副词，就是修饰形容词的。相当热，今天相当热，我们也可以呢，就是这样解释。Wow， 那这句话呢，我当然我不会讲英文，我免得你糊涂了。那你就知道，相当热，相当是一个副词，就是热。然后呢，今天相当热，你就不可能说成 today very hot， 因为你少了动词。所以那个时候正确的英文还不能用 today 开头，要用今天很热。在英文里头它要用 it is very hot today， 它把 today 放在后头，那个前面的 it 叫做天气，那是一个代词。好，我先不讲的东西，因为你会糊涂。我们零起点，我们现在就专注这句话。我个子相当高。那这句话的英文就要想到高是一个形容词，所以你前面还是要加个 am。I am quite tall。你不能用 high 哦。high 跟 tall 是不同的高。这个 high 是高度，是永远不会再成长。所以呢，我们说是这个墙壁好高哦。好，我们就会说 the wall is high， 墙壁叫 wall，W-A-L-L。你也不要听，不要管它，至少你知道墙壁它不可能继续长高。可是呢，你说这个树好高哦。The tree， 好，树叫 tree， T-R-E-E， is tall。 哎，为什么用 tall 这个字呢？因为树还会不断的生长，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现在就要明白，我们讲一个人个子高，因为我们是生命，有生命的东西，不像墙壁。所以呢，我们就会用说这个叫做所谓的 tall。好，我们说 I am tall， 我个子高，我个子相当高呢。I'm quite tall， tall 就是形容词。以后啊，你会说的 I'm very happy today， 我今天好快乐。Happy 就是形容词，但别忘了前面都要有一个 am。好，再来看，我是南宁人。I am from。南宁 ，I am from 南宁。但是按照中文的意思是，我来自南宁。那你如果直接讲 I from 南宁，你就少了一个动词。所以英文呢，它一定要有一个主语，要有一个动词。主语就是脑袋，这个动词就是一个心脏。所以你没有心脏的话，就不成句。你不能讲 I from 南宁，叫 I am from 南宁。今天的这一课呢，就介绍了 be 动词的重要性。 be 动词就是 am are is 这些，我们都叫做 be 动词。可是我们常刚开始起点，所以只教一个 am。 好，跟着我来念一下，我是学生。I am a student. Stu 乌的音 ，student， 这才是标准的英式英语。I am a student， 那是英式的，我们现在学的是美式英语。I am a student， 我十八岁了。I am 18 years old， years old， 那个 old 记住不是 old， 因为有个 old， 所以有个 l 舌尖要抵上去。Old， I'm 18 years old， old， 这舌尖呢，你会发现你部位这个喉咙的地方会发很紧。Old， 像念欧洲的 O， 但是舌尖也同时念 O 的时候舌尖抵上去。Old， old， 那个的变念得很强，要念出来但是也把它停顿。I am 18 years old， 我个子相当高。 I am quite tall， tall， 你看 T-A-L-L 有 L 的音，所以嘴巴最后也是舌尖抵上去，凡碰的 L 在尾巴的时候现在你看不到我的嘴巴，但你可以看到是我的舌尖已经抵上去了。tall， tall， 从开始零七点你就这样学正确的发音，也许难了一点，可是将来你会越讲越溜，而且会讲得跟我一样。 I am quite tall， 我是南宁人，就是我来自南宁，跟着念。 I am from 南宁， I am from 南宁。好，我们今天的课就教到这儿。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 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到六点半，重播的时间是十点到十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 七七四和 FM 九二点三。